我是张一，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ello, 你好吗？又跟你见面在电波当中。你现在听到这首背景音乐呢，它叫做北京，古老和现代交融的感觉。整首曲子带来的感觉有点像是北京的早晨，新的一天唤醒了古老城市的时尚的一面。虽然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首歌分享给你。今天跟你分享这个曲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选择收听音乐的时候呢，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偏向性的选择。喜欢民谣我就听了很多很多的民谣，喜欢舞曲就天天的播放舞曲，那其实我们就丧失了发现不一样的音乐的魅力。在这首曲子的评论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说他在随机播放着每日推荐来写东西，然后就听到这首歌，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北京，待了4年的地儿，满满的回忆。景山上来俯瞰故宫，天安门升国旗，玉渊潭看樱花，什刹海来滑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却想到了它的名字。没错，音乐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却想到了它的名字。这里是想和你持续不断的去发现美好音乐魅力的朝夕音乐。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Do you think of me? What we used to be? Is it better now that I'm not around? Things all act as strange. You bring up your name. Are you happy now? Are you happy now?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as it no,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And every time I go out, yeah, I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No mo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on your birthday. You know just how I make you better on your birthday. Oh,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et down for you, touch you, put you like this? Matter of fact, never mind, we gon' let the past be. Maybe it is right now, but your body still.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Take me home. Oh,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no. Take me home. Oh,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的 Kendrick Lamar Don't Wanna Know， 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 Kendrick Lamar 的歌曲或者他参与制作的歌曲，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过他，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回顾一下对他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个人生阶段。首先一定是他的出生年份哈，1987年的6月17号他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的康普顿，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6岁啊，他获得了第56届格莱美包括最佳新人等年度专辑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奖项在内的7项提名。2015年的2月，他凭借歌曲《爱》夺得第57届格莱美最佳说唱表演和最佳说唱歌曲的奖项。也是在这一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3张录音室的专辑，专辑在公告排榜200专辑榜位列榜首。2015年的2月，也就是又隔了一年，第58届格莱美上面，他获得了最佳说唱表演、最佳说唱合作、最佳说唱歌曲、最佳说唱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等5项大奖。也是在这一年的7月，他就被奥巴马邀请进白宫为独立日派对演唱歌曲，但是大部分呢他都是与其他歌手合作的作品，最出名的几首歌曲我相信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也应该听过，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Pray For Me From The Weeknd and Kendrick Lamar，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and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 i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You won't breathe for me. Take my pain. 刚那些鼓点响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典型的 The Weeknd 风格。刚刚这首 Pray For Me 同样也收录在电影黑豹当中，不知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呢？这首歌也是这部电影功不可没的成功元素。超燃的歌曲迅速在各大音乐榜单上获得了惊人的好成绩，而除了在音乐领域始终不断的探索， The Weeknd 也即将化身为新一代的超级英雄。 The Weeknd 联手漫威漫画推出了他的第一部英雄漫画，叫做 Star Boy，也跟他歌曲同名哈。这部让粉丝们期待已久的作品将在今年的6月13日正式发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内容等着你来发现。接下来我将和你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翻唱的，叫做 Your Song，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Check it out。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But then again, no, a woman. out tonight. I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they went through me like a knife. Came here with my cool, I lost them. Came with my cool, I dropped it. And if I'm being honest, I'm being honest. I can't think when you're looking like that. Can't breathe when you're moving like that. Tell me when you're gonna do me like that. Yeah, I'm so weak and I'm never like that. Like speeding, I think I might crash. One trip down, I might never go back. Bu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Yeah, I said it.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Alright. Maybe it's the music or the rash ain't on your lips. I'm wondering when the right time is to go in for a kiss. But I'm thinking past that love. I'm ready to meet your mama. If I'm being honest, I'm being honest. I can't think when you're looking like that. Can't breathe when you're moving like that. Tell me when you're gonna do me like that. Like that. I wish you knew what I'm think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if I can say it out loud. I don't know if I can say it out loud. But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Hey, baby, baby, baby, got me talking crazy. I figure if I say it, it just might be my lady. Baby, it's you. Yeah. Baby, it's you. Yeah. And ooh, something good is about to be going on. Hey, and baby, it's you, yeah, yeah. Baby, it's you, yeah. And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Yeah,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I think I just met my wife.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前面那首歌叫做 Your Song， 是来自 Lady Gaga 翻唱 Elton John 的经典单曲，来自于4月6日发行的专辑 The Songs of Elton John and Bernie Taupin 当中。后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A Good Night， 是 John Legend 与美国词曲创作人和音乐制作人 Mac Tucker 共同合作的 Funk and Disco 风格的单曲。 MV 当中讲述的是呢一则关于一见钟情的故事。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夜晚，主人公在 Club 里面偶遇了一个人，所以他眉目传情之后呢，两个人就有了心跳的感觉，然后就开始想象和展望两个人之间美好的未来和生活的图景，所以内容还是蛮神奇的，甚至有那么一丝丝好笑，至少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笑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流行女子组合叫做 Little Mix 的专辑 Glory Days 当中的这首歌叫做 Touch。 The Touch from Little Mix Glory Days，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In the feelings I never felt. The way you got me under your spell. Don't you keep it out to yourself.

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除了人生的经验之外，每一天的生活碰到的事情，或是发生在生命之外的事情，比如你读什么东西，看什么电影，或是真实人生的新闻事件，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新闻不停地在你眼帘上演，好的不好的都有。常常很多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可奈何，不管是天灾人祸，或是大环境的体制，我们都很渺小的，没有办法去控制。渺小这件事情是确立的，也无法改变。面对无常，我们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会面对无常，过好每一个日常。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田馥甄，他在阐述《日常》这张专辑的理念。这里是想和你过好每一个日常的潮汐音乐，我们先来听田馥甄《灵魂伴侣》。 若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灯。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让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渴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半夜也不够，我爱他。 好不必会，那不